佢叫阿基，个名唔易记，但系一见到样你就一定会 哦。 佢做过恶霸、匪帮，仲有戒懒强 哦。 手下留情，向前辈致敬，请嚟试试准机。 如果在电视界里面做奸的或者衰人的，那你觉得以前你们做和现在做的那班，即是技巧上或者是心态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现在的衰人呢，就字幕讲是衰人。 即是不够衰的。 以前的衰人呢，就或者在个样子做出来我是衰人 的。 但是真的衰人那些呢，就真的很有气骨。好似話偉哥、黃維啊嗰啲做中又得，做衰又得。 係啊， 佢碌大雙眼就驚㗎啦。 佢係嗰啲咧深藏不露嗰啲嚟嘅，開頭就係好人，跟住一衰起上嚟咧，哇！你淨係估唔到，原來佢衰到咁緊要嘅嗰啲 嚇。好似張英叔啊，即係十四叔嗰啲啊，佢做衰人咧，做得嚟講咧又 Q 啦，又衰啦。好似做敗家仔咁，你話唔係做到家傳户曉嚟講，印象好深好深。能夠做到咁嘅成功演員嚟講，唔會有好多個。但係大家都朝嗰個方向去，咁啊有機會成功更加好啦。冇機會咪就係偽象。 如果好似譬如你哋，即係譬如你啦，你做開嘅嗰啲比較上係市井啲嘅，又或者小人物啲嘅嗰一類型嘅角色。同而家啲演員演呢一類型嘅角色咧，你覺得會唔會有咩分別啊？ 分別唔大嘅，主要問題咧就話而家市井嗰啲人咧，就個個都唔願意做啊。唔同我哋嚟講，揾咩角色你都做，好多而家要揀嘅。曾經咧見 TVB 以前咧有個新藝員咧，佢話我俾兩年時間自己，如果做唔到主角，我就唔做咯。 哦， 我話你唔做做咩啊？我屋企有錢啦，我喺餐廳啦。 哦， 足之佢喺上海街開咗個餐廳。 就開咗餐廳啦，佢真係 冇做啦，係咪？ 冇做啦。 哦， 咁佢幾靚仔嘅。咁我話咧，你唔係話唔靚仔，但係靚仔啊，好難界定你咩程度噶。 咁結果佢就真係離開咗個。 離開咗。 係。 即係話咧，講明咗咧，而家嘅心態咧，同我哋嗰個心態唔同。我哋嗰時咧，又為兩餐啦，好似成龍大哥啊，左達右達，左跌右跌。都是为了那两餐啫。咁啊，所以嚟讲，搏命咁学艺啊，想做好佢啦。咁啊，而家咧就个个都为咗演出而演出。 即系挂戏瘾啊。 咁啊，希望喺呢行试下点样样啊。咁投入嗰个资源咧，同我哋投入资源唔同咯。 哦，咁啊系。 嗰 阵时我亚视打一场戏啊，打完我上咗部车个榻榻米度瞓咗成两个钟啊，成身都软晒，真系搏晒老命咁打。咁啊，同阿小李飞刀啊，无线嘅。 吓， 仲有黄龙威嗰个副驾咧，系哑仔嚟嘅，台桥嘅。要吊威亚喺嗰个树顶啊，要踢啲树叶。 系，哎呀，哇，劲啊！呢啲轻功劲啊， 系 呢 啲咧， 呢啲咧就何家劲嗰个展超带过嚟噶啦。所以要升到咁样样，我哋一样系咁样样做。亚视嗰时咧，喺锦田嗰度有个大祠堂啊，同阿鲁振纯拍嗰套轻功唔知咩鬼嘢，我做佢嘅车夫，俾人追杀，人哋一脚踢落我哋部车度，佢就飞身出嚟，我就拉埋部车落水，咁啊拖住部嗰部车真系坐得人噶，佢飞身吊威也出，我就要拉住部车落水，佢镜头跟住我落水，咁我哋真系好搏命啦， 即 系 完全唔介意，亦都唔计较嘅， 科东角咧，一日打三次跌落水， 系都要跌，系 都要跌噶啦。 上嚟晾翻干又跌过啦， 冇换件衫又跌过咯。咁所以嚟讲咧，我哋系冇去计较咁多嘢咯。可能计较嘅又当时都系个银两啦， 系 个报酬啦， 系 其他又冇计较嘅角色系好啊， 系 啊，靓仔啊，唔靓仔啊咁。咁主要咧表演咧，我就觉得已经 系满足啦。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人解，人生

哦， 咪困住个老豆喺间屋度。 哦，你就系做老豆啦。 我做老豆。 哦，所以叫少少掂到有关嘅啫。 系未，我又咁耐嚟讲系未拍过我。 系，所以你同阿勉良前辈就唔会争噶啦，已经导演嚟 嘅。系咁啊，但系你嗰阵拍嗰个叫即系贩毒个角色咧，系咪要攞个火柴盒，跟住搵张香口胶嗰张 纸？弹嗰啲啊， 箭住 石子啊， 系啦，石子系啦。 唔又唔系火柴盒嘅，直情石子一拉开佢嚟讲啲粉咧， 系 咁啊，然后嚟讲。点来啦？ 系 佢示范紧，而家好震啦，俗称追龙就呢下， 系啦， 先追，过程 系 后 enjoy， 再放翻嚟回气， 回气系，跟住嚟多下， 跟住望一望， 系， 仲有 高 纯 高纯度， 就系咁啦。 哦， 我就好少话同阿勉良撞戏， 系。 情份深入了空气，古老光景又亮起，某天初结识，默默记起，或者是我，或者是你，感染着乐与悲，为才智难过，也庆幸才下的一套好戏。你我永远拥有这份独特趣味，并默默留恋，半截旧戏飞。总相信以后岁月，仍然能分享好戏，容易失去。 喂，嗱，其实阿基哥，我哋咧就问咗好多问题啊。今次呢个访问咧个特别之处嘅，就系咧我哋事先张扬，就咧啲听众咧就知道我哋今日就访问你。咁有好多听众咧就有啲好得意嘅问题咧，就想问阿基哥嘅。 系，不如基哥咧就真系 解答下先啦。 解答下。 系啦，咁啊上文有提到啊，基哥咧都即系坏事做尽啦。有位听众咧都几幽默噶，佢应该叫做阿少泰。阿少泰就话咧，阿基哥啊，你出街有冇俾警员查身份证咁样样咧？ 冇， 未试过， 系， 系， 反而警员话你而家有咩戏拍？ 系喎，警员都追住你。 系啊， 系。 警员，喂，过嚟，我话咩事？只系查身份证啦。佢呢排唔见你，有咩戏拍啊？咁啊。 其实呢个都系好多观众嘅心声嚟。 啊， 系啊， 系。 咁啊，个 咁你点答佢啊？ 我咪话 阿 Sir 边度生我行啊？ 俾次机会啊。 哦，咁啊，另外咧个敏感度啊，个深圳啊。嗰啲阿 Sir 都問嘅，兩邊阿 Sir 都問嘅。 海關嗰啲啊， 呢排拍咩戲啊？ 係 啊，咁啊，即係話咧，個樣就俾咗人哋一個好深刻印象。 係 個樣行先啊。 係。另外咧，就仲有一個聽眾咧，佢問咗好多問題嘅 Becky 嘅。咁啊，大部分問題咧就喺我哋今集嗰度咧都已經問曬㗎啦，問曬㗎啦。咁但係佢又問你兩個問題咧，我哋冇問過。第一句，你中意拍時裝定古裝多啲？ 古裝。 點解咧？ 因为我做粤剧出身， 系啊，系啊， 系喎。 咁我发挥咧比较大咗咯。 系， 但你如果做时装咧，我哋嗰个亲切感系强啲嘅。 系啊， 系啊。 嗱，咁你做时装咧，鬼佬有真鬼佬，西人有真西人， 系 唐人有真唐人。 啊， 咁你变咗嚟讲咧，你做咧嗰个发挥咧就有限度咯。 哦， 系。 啊，但系古装咧又唔系话个个做得到。 系， 你睇下秋官嗰啲几潇洒。 系啊，好正啊，秋官，你再睇翻而家都仲好襟 嘅， 系啊。 但系有啲做古装嚟讲，即系我唔敢得罪啲前辈啊。即系有啲嚟讲，真系着咗都唔似古装。 系， 系。 如果行出去啊，讲句话，更加系时装。 系。 咁啊，另外嗱，呢个题目咧就我唔敢问嘅，我又引述嘅啫。阿基哥，呢个叫 Holy， 佢就问你而家几多岁？ 咦，嗱，其实有数得计嘅。 嗱，大家估下啦。 都系唔上啊，大佬。 系啊，正所谓啊，数字呢啲嘢咧， 你自己数翻。 系啦， 嗱，又咁讲，睇我个外形同埋我个谈吐咧，系唔似咁多岁。 系啊， 即係同睇我個樣又唔似咁衰， 一樣 一樣道理。 係， 所以人不可貌相， 係 米不可斗量。 哇、啊，基哥真係講得啱。其實咧，佢個樣同個年齡真係有相當之大嘅差距。 冇錯， 係啊，我真係以為你嚇好後生噶，仲係嗰個樣啊。但係基哥，如果大家睇聽翻首歌，其實大家都估到 係 基哥大嘅咩？ 有啲年齡透露咗幾多年？佢當年幾多歲咁嗰啲咧？ 真係好後生嘅， 好後生。 校長都係廿五，我咪27。 系差唔多啦，系咁啊！另外咧，嗱，退休还是工作？佢再问多你一条问题。其实你而家系退休定系工作紧嘅？ 工作， 工作嘅， 系 工作， 都系工作紧嘅。 嗱，我而家净系同紧火车博物馆 系 拍紧条宣传片， 系 咁啊，迟啲出街。 幕前幕后， 幕后 幕后嘅啊， 幕后同佢拍片嘛， 系 咁啊，成间公司同佢制作一个由啊。柴油火車演變為電氣化火車， 哇！ 個過程揾到嘉賓，即係博物館揾到嘉賓嚟演說，我哋就拍攝佢咯，同埋嗰啲道具啊，同埋嗰啲玩具啊，咁啊，不日之內咧，博物館亦會開張呢個博物館噶啦， 講火車嘅嚇， 講火車噶啦， 咁啊揾到你拍嘅片啦， 兩年啦拍咗， 哦，拍兩年啦已經，哦， 2017年到而家， 係咁啊，大家嚇密切留意咯，係咁啊，多謝啲。听众啦、啊、 除咗多谢听众之外，我哋仲要多谢我哋嘅介绍人嘅， 系啦。边个咧？ 今次点解会揾到基哥呢？其实我哋都系靠佢啦，就系阿峰哥啊， 郑 树峰 前辈。 咁话说咧，有一日咧，我就睇阿峰哥嘅 Facebook 嘅时候咧，佢就突然之间咧，佢就 po 咗一张相出嚟，就正正系咧。阿基哥咧系演《爱回家》嗰个其中一个剧照咁样啦，好似系咁佢咧喺上面就写住兄弟，跟住拍手 good 咁样嗰啲嘅。咁、 哦、 然后咧，我见到跟住咧就佢有啲 friend 就喺张相下低咧就讨论啊咁样啦。咁又有提到阿勉良前辈啦，咦佢哋 一伙 啊咁嗰啲啦。吓咁跟住咧我就问阿峰哥啦，我话峰哥，我想同前辈倾偈，即系想同阿基哥倾偈。跟住阿峰哥就等我嚟咁。然后咧，好快佢已经复翻我啦，就搞掂咗。 系 咁，跟住咧，佢就 send 咗个 WhatsApp 俾我，就系一张相嚟嘅，就系有阿基哥嘅电话喺度啦。咁另外仲有另外一张相咧，就系 cap 咗阿基哥嘅 Facebook。咁我有个问题想问啦，因为咧你 Facebook 个名咧讲唔讲得俾大家听？ 讲得， 叫做 Simon 喎。 系。 是 Simon Sit 咁样喎， 系啊， 咁我又想问， 即刻加你添，系啊。 其实我哋系应该点叫你咧？ 啊，都系叫阿基就得啦。嗱，我讲起名咧，一段时间个名唔同嘅。 哦，系啊，啱啱听众有讲，你一系咧有时用纯真嘅纯，一时用崇光嘅崇，系咪噶？ 嗱，崇光嘅崇咧就戏班同我改咗呢个名， 即是崇基 啊，就崇山字边就 系。 张崇基啊，嗰个 成日崇基系 我真系个名系纯嘅，巧思边个纯？ 系 咁啊，戏班咧就点解写咗个崇咧？我都唔明白。 吓， 因为我哋戏班有张演出有张提纲啊。 系 点解提纲？今晚咧边个做咩角色？边个做咩角色？喺电包后边。咁嗰个谂住呢个崇字又啱啦，咁啊崇咗，崇咗连电视台都崇埋。 哦， 我知道喺 TVB 嘅时候系用 都有崇，其实就纯嘅。有时系顺，有时系送。 哦，咁得啦。 咁又改咗三年咧，就叫薛俊 哦，系咩？ 系啊系啊，有人讲过系边个俊 啊？ 山字边俊啊，俊嗰个俊。 哦， 同阿韩俊嗰个俊咧。 系系系。 咁啊，俾王阿飞笑死我啦。你姓薛啦，定叫俊？ 哦，薛都俊。 薛都俊啦。 哦， 所以拍嗰个同阿星爷拍嗰个咧，就 打得 阿薛俊嘅。 哦。 咁啊，最尾啲人成日讲话我薛俊，我嬲起嚟。嗰阵时俾占卦算命嗰啲人改嘅， 系，梗系啦，吓吓。 咁啊，改过之后嚟讲，觉得 真系 真系俊啦。 系，真系冇理要乜真名。 所以嚟讲咧，你又讲翻 Simon 咧， 系， 因为我初嚟到香港咧，除咗卖鞋之后咧。曾經有人咧介紹我去炒金之類嗰啲嘢， 嚇 乜要改個英文名嘅？ 哦，係 嗰陣時興啊 Michael 啊 Simon 啊 Peter 嗰啲啊， 我話你求其同我改個英文名，改 Simon， 咁啊改咗嚟嗰個啱用，我咪一直用到而家咯。 但係其實你身邊嘅朋友冇人叫你 Simon， 有 我都有嘅， 叫我 Simon 嗰啲咧。就係以前先落嘅，嗰個年代。你叫我 Simon， 我知道嚟講嗰期。 當年炒金嗰啲啊。 係 啊。咁你叫我阿基咧，就我知道咧，呢個同我時間好長嘅。 系叫我崇基嗰啲咧，我系知道嚟讲系近期嘅。 系 哦哦哦，如果叫史俊嗰啲阿德也疯狂嗰阵嘅， 嗰段时间，同埋咧阿德也疯狂啦，同埋嗰个电视电影啊兰子同埋方中信嗰套 系 电影迷情啊，讲鬼啊，咩就系叫我史俊啦。 哦，所以大家可以揾到三个名啦， 系 就系史崇基、史崇基同埋史俊， 系啊， 都系 Simon。 系啦， 如果喺网上抄咧，呢三个名都抄到啲嘢。 哦， 系咩？系啊， 真系估你唔到啊，真系 我自己都估唔到。薛俊有几套戏，薛崇基有几套戏，薛崇基有几套戏， 哦，原来咁样嘅，咁大家要将嗰啲嘢就汇集翻埋一齐啦， 系啦， 系， 哇，会唔会咁散？ 系咯， 好难。 有听众会整理噶啦，佢哋好劲噶吓，系啊，但系点都好多谢阿 Simon， 今个星期咧，即系上嚟我哋又集多一个游啦，咁因为咧嗱，其实咧阿 Simon 而家你咁后生啦，你真系吓演多啲戏， 系啊，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即系譬如你多啲邀请，你又可以多啲参与，始终我哋都想睇你哋呢一班嘅戏骨。 系啊， 咁我都想咧见大家嘅，咁你摆喺度嚟讲嘥咗佢啦。 咁要多啲入去啊，做多啲戏俾人。 咁我咧同埋咧就中意咧演搞笑嘅戏。 哦，你中意演噶？ 喂，你得喎，我觉得你而家。 其实你而家咧，尤其是 得啊，系啊。 尤其是你而家即系冇埋嗰啲烦恼丝之后咧，个样搞笑咗。 系啊， 我仲觉得你个样有少少几分似阿成哥添。系啊，我一路望住，我一路望住阿基哥，好似一路听住阿富贵于我摇浮云嗰啲，好似其实咧嗱，真系噶， 正所谓王台之瓜， 我又系，好似你有冇人咁讲过先？ 再集冇得集， 系啊，有冇人话过你似阿几分似阿成哥啊？我觉得睇路睇好似啊。 唔系，我谂你有啲嘢咧，即可能你换个副眼镜啊， 翻转头咧，有啲人话我似蒋介石 吓， 哦。 知唔知啊？ 哦，如果除诶除咗有得喎， 如果你话有啲呢啲有啲须咧， 系 有人话我似蒋介石， 佢军阀嗰啲样啊，系啊， 因为我头咧比较圆啊嘛，又唔系话好难睇嗰种咯， 吓 咁啊 OK 咯， 你真系似台币上面。 喺台幣嗰個吸咗人， 係啊！ 喂，多謝曬基哥，好開心可以認識到你， 多謝你哋啦，認識你哋我都開心。 我哋好開心， 下次有機會我哋再可以再傾再 好啊！多謝你啊，基哥，好咁啊，保重咯嚇， 係啊，做多啲好戲， 係啊，多謝基哥， 多啲好嘢， 好， 你哋都訪問多啲好人啦。 好啊，我哋會揾你介紹噶啦。好，多謝曬基哥，拜拜。